起床不情愿，星期二渐渐的习惯，星期三麻木也心酸，星期四剩我一个期盼， 星期五要解放，陪我去看动漫展，别再呼呼的装，难道你不怕被 KO 的下场？ 别走呢，给一句痛快的，别走呢，你不是狼缺的，别走呢，陪我去看新的，别走呢，说呢，我会伤心的。 不情愿，星期二渐渐的习惯，星期三麻木也心酸，星期四剩我一个期盼， 星期五要解放，陪我去看动漫展，别再哭